锵锵三人行。哎，叶檀，你们财经界的就听说了吧？ 嗯， 最近这个 G20 峰会啊什么的哈，还听说这个马云完成了一个小目标，是吧？说是这个刷屏了，就是马云这个收购了这个，疯传马云收购了肯德基，但是这个里面呢，原因是什么？你可以看一下，他为什么收购肯德基呢？咱们先看看这个第一张图片啊，你瞧，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。啊，请看马云当年的忆苦思甜。来，咱们看一下。 我去应聘过很多工作，很多公司几乎全被拒绝掉。我去肯德基应聘做一个助理，啊，经理助理也被拒绝掉，而且那个经理的那个头那个助理还是你们台湾来的。 小心啊，台湾人。 我去应聘，真的招了很多工作找不到。然后我那时候觉得，假如谁给我一个小小的机会去做从事这工作，我都会认真。 这大仇得报是吧？不是，叶檀给我们讲讲正版的消息。 是这样子，正版的消息呢，就跟这个传奇故事小目标不太一样了。传奇故事基本上都是文人想出来的，就是他现在百胜把百胜中国剥离出来。然后呢，他刚好一直要出售他的股权，这个时候有两个资金就进去了，其中包括马云这一部分，然后各自持股好像是50%左右，就变成一个大的一个几十亿吧，这就变成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并购的一个 case。但是呢，对于马云来说呢，像这样的东西，这样的投资其实是挺多的。马云是完成了一个小目标，又一个小目标，所以对于马云来说，我觉得这个只是他的宣传口径而已，真的当不得真。他现在怎么还会把这点钱太放在心上？我觉得不能太当真。 那个百胜中国的。是两个公司，一个是马云的那个叫蚂蚁什么什么 蚂蚁金服， 哎，另外一个叫春华， 对， 还有个人叫胡祖六，我觉得这名儿挺逗的。 以前高盛， 那个春华呢，其实他买的是4.几亿美金啊， 四 点几亿美金，马云那个公司只有5000多万。 5000多万美元。 换句话说，80%几的钱是那个春华的。我来北京之前，刚刚跟春华的一个独立董事一起吃饭。 哦，最近也有点融资的打算。 对啊，人家北大的，人家北大的海涛。 哎呦， 他们的公司其实是主要的粉， 嗯， 就是买这个。但是呢，谁都在说马云，这个就是名人效应。就是说，虽然出的钱买这个百胜的中国公司的80%的钱是另外一家公司的，啊。马云的公司只有20%，但是他参与了那个支付宝什么什么运用，但是大家都说马云买了这个公司，就是名人效应。 我看到正版的就说也不能说他买了肯德基， 嗯， 好像只占几啊，5%左右的这个股份呢，啊，还是怎么样？ 啊，不是的，他是把百胜中国这一块买下来了。而不是百胜集团，百胜集团品牌很多的，百胜中国就包括中国地区的部分的餐饮，什么东方既白啊，什么肯德基啊，中国区啊。 那有一个数字说，它占到4%几到5%几之间呢，指的是占哪个盘子里的4%几到5%几？ 那大概是指整个百胜。因为百胜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餐饮集团，那么百胜中国现在就已经很大了，它 是全球最大的部分， 据说是在中国的肯德基呢，比在美国的肯德基更赚钱，而且分店也更多，中国有7000多家，那我刚刚听说啊， 是是是， 美国5000多家，而且呢，美国的不赚钱，中国的还赚钱。啊，虽然有小粉红抵制，还那么赚钱，所以他买的是应该是，照刚才这个讲法，他大概占了中国百胜的20%，换句话，占全世界百胜的 不是20%。你看这个报道讲，马云的投资额仅为5000万美元，获得百胜中国的股权在4.3%到5.9%之间。 哎，所以这个没错，就是说 他是 百胜中国的股权，他是4.3%到5.9%之间，但是呢，他应该还有其他的条款，比如说百胜中国这7000多家，比如说肯德基店要用支付宝啊，要怎么合作啊？这一块肯定是有的 啊， 因为它总数是4.几亿嘛，那它如果5000万也不止4%几，至少也10%几，但总归它是占了一个小数，但是大家都关注马云。 对，就是还传出段子来说，马云在办公室让秘书给他买个肯德基鸡腿去，嗯，结果秘书说买好了，4.6亿，你刷一下。 然后他说买中南海，对吧？ 对，说哎呀坏了，教练先回来，我让他去买一盒中南海。 就是你看啊，这个事情挺有意思，我们就两个东西。第一个东西呢是说，以后小粉红抗议到哪儿去抗议啊？就是 小粉红为什么抗议啊？ 因为他要抗议这个美。 你忘了前一阵， 对呀， 这个赵红威的事情以后啊，不是南海吗？ 对， 南海后来不是他们就爱国吗？就他们没有砸吧？就是叫大家不要去。 在门口堵着， 堵啊，肯塔基。 不是，小粉红要善于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啊。中国人买了这杨武国威啊， 那时候还没买呀， 那时候没买下来，还是摆身中国的，然后让大家不要吃肯德基。其实说起来，肯德基中国的产业链上，包括鸡块也好，包括薯条也好， 都是国产， 都是国产的东西。所以你这边抵制了肯德基，把中国的农民给抵制掉了，知道吗？人家好不容易种了这个马铃薯出来，洋芋出来，然后你说给一把没了， 这件事情是个谜，我都搞不清楚这个小粉。 肯德基的这个食材都是中国土产的， 当然你当然 我一直以为是从美国什么飞机运过来的。 不是 啊， 那就不是这个价了，文涛同志。 那我加入小粉红，因为应该抵制啊，就是我对中国的食品安全很不放心的。 不 怎么 反动，你这是 怎么了？ 太反动了。 对啊，这个毒化的土地和河流出产的东西能放心吗？ 所以说呀，但是你也得给中国农民一条活路嘛。 他们也得给我们一条活路啊。那个瘦肉精啊，打了多少了？ 不过估计呢，他这种鸡肉呢，虽然在中国生产，但是方法是照着他那些的方法， 对， 对不对？所以 就是它的标准是统一的， 就是在一个笼子里，到长到后来就是肉跟那个旁边的铁丝全合在一起，这个鸡是这样长大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以前讨论过， 甚至那个时候 肯德基就是这样长的。 肯德基不是还辟过谣嘛？那个时候恐怖的，说是他弄出一种肉，就是养出来的，就是鸡肉， 它等于是养的肉。 说几条腿？哎，你有没有科学常识啊？说肯德基的鸡有几条腿，对不对？几个翅膀？那时候说这不可能。但有一点就是说，它的培育啊，确实是塑身型的。本来我们养鸡养一年，然后它养半年，现在养那么几个月，然后甚至我怀疑以后会更短。然后出来就能吃了，那个东西是很可怕。 所以不用小粉红，这世界卫生组织都不建议你吃这种食品嘛，对吗？ 对。 但是咱说的不是这个问题，就是哎，叶檀最近呢，我就发现这个中国这个马云呐、王健林呐、他们怎么讲一句话，就弄得全国骚动，哎，有这么一个现象是吧？ 对。 而且他们讲的这个话呢，本质上还不是像巴菲特或者比尔盖茨讲个什么话。你比如说我们通常记住的巴菲特的呢，是对我们确实有励志作用的一些投资之道，是吧？他的名言。对吧？但是我在中国，我觉得被戏谑化了，就是，王这种 也有励志作用啊。我觉得最近他们两句都挺有励志， 因为小项目啊，对吧？ 对，我现在这个小目标， 真的 一个小目标，来到1亿， 然后肯塔基呢，我去应聘没成功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教秘书把他买了， 就是 这么，你看， 好励志哦， 对，好励志哦， 不是，他都是没正形的，你知道吗？是胡来的， 我是觉得啊，有的是故意的，有的未必是，就是说你刚好契合到社会的痒点。我就觉得像那个洪荒之力那个东西，有可能就没有炒作过，然后他突然说出来，然后就爆棚了啊，人家就觉得很喜欢他那个表情包嘛。另外一些东西呢，有可能是被放大了，就是说你比如说马云收购了那个百胜中国的部分股权， 对， 那么他肯定要宣传他的支付宝，因为对他来说，将来有两件事情必须要做。其实他背后是个商业模式，他既然收购了百胜中国，跟胡主六一起啊，春华资本一起收购，那他一定要做两件事情，他要套现的。第一件事情是百胜中国必须上市，不管是在香港上市，还在内地上市，还在美国上市，最好是在内地跟香港，因为它套现套得多，它的估值比较高，它一定要为未来一年之后做铺垫，让大家知道都有这么回事儿。 然后呢，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说他一定要宣传他的蚂蚁金服跟他的这个支付宝的东西，因为支付宝对于现在的这个整个阿里集团来说是重中之重，金融化的重中之重，他最值钱的就是这一块。所以他就说了一句话，结果我们给他做了100亿的广告。 哦， 还有比这更值钱的吗？我觉得， 哎，怪不得现在中国老板都喜欢自己当企业的广告代言人了。我发现他们自己说句话， 对呀， 比什么广告都好使。咱们去点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包括我们也在给他们做广告。 对，我们只要多说一遍，就给他们多说做了一次广告。所以我说日本人很牛的啊！你想那个小野二郎寿司店的事情，你说励志故事，你只要多说一遍，就给他做一次神话宣传，多说一遍就做一次。是神话宣传，所以我们得注明这是广告，你当不得真。 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这是广告啊，当不得真。 但你也不能说当不得真，他说的一点是真的，哎，你最多只能写这是广告。 这是广告。 我就觉得就是我们这个节目，你如何能够不被这个东西绑架？似乎是不可能的。于是你就看到这个世界上金元中心的这个，就人们对财富的这种首富。讲一句话得到全国人民的传播，全国媒体的集中的讨论，这个现象是好吗？而且 他们已经不在五星红旗的那个四个小星上面了。 过去你看，哎，你就看就变化，过去是啊，毛泽东主席写了一首诗词，哗，全国人民给他做广告， 对， 现在 不需放屁， 哎，现在不来这个了，现在是大老板，金主，就是说这种首富， 对， 讲一句话，全国无数媒体给他 copy 做广告。 所以你说说看啊，我昨天从机场过来，我看到那个格力的，然后呢那一段话我一听就是董明珠女士自己说的话，她就都不用人家做广告的。然后我们再看那个乐视啊，你看她每次一出来演讲那就是 乐视，就是那个电视的， 对， 那个， 电视现在还要坐车的那个东西， 嗯， 那她你看她现在，而且他有套路的，就是每个人说都有个套路。马云挺励志的，乐视是跟苹果绑定，他老说苹果现在，怎么不好，怎么不好，然后到处都是啊，第二天就铺天盖地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社会啊真的很有意思。 我做个反广告，香港 这个今年很奇怪， US Open 啊，美国公开赛啊，几个主流的台都不转播，那我就急了，我就网上一查，查了呢说这乐视是有买，好，那我就打电话去了，那个天他态度挺好，要我去到店里去买一个盒子，我就买了个盒子，买了个盒子呢又加了价钱，很复杂的装上去以后呢，他说那张卡也过期了，过期了以后呢我再要付钱，那我又打电话再付钱，什么都弄好了以后看球了吧，发现两个问题，第一只有广东话的解说，第二那个球打过去啊是抖的，哒哒哒哒哒。 哦， 是这个，所以我全浪费这乐视。我不知道这是个别现象还怎么样，就我个人的体会就是说，至少他们在香港的服务很不到位。 这个金钱绝对是万能的，你不要说我们，就是看两个东西，第一是我们大家都在街头巷尾有水井处就说马云，现在是， 对对对， 就是这个可以看出来，就我们最说什么，第二个是不敢说什么，有两个东西我们不敢说，第一政治我们不敢说， 对， 第二个这些大佬的某些东西我们也不会说， 对， 你就知道现在的 最大的力量，没啥关系，你不敢说我们说，我觉得香港李嘉诚的企业现在服务也都是普遍下降，大老板啊最大的问题是你要是没有政治家，没有法规来限制他们啊，他们一定会无限的最大的利润化，最大利润化就是压迫老百姓的需求，这是势必的，就是， 但是你就没得选择。你比如说啊，像现在这个这一次的奥运会，美国也是这样啊，一个频道买下来，他就转播美国老百姓喜闻乐见。你要看点中国运动员的，或者看点女排，你看得到吗？ 美国更不要讲了，还不是什么老百姓喜闻乐见，他老百姓喜闻乐见他都不播，他连奥运会的开幕式啊，他都不实况播。 他要放到他晚上的黄金时段来播，可以加广告，搞得美国老百姓都抱怨，你这个哦，开幕式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人家已经开完了，你这里还不播，中间加很多的广告，那美国是那美国资本主义的坏榜样啊，当然了，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，其实很多 我们的马云比美国好多了， 都是美国惹出来。你比如说，中国农民知道什么瘦肉精，中国科学家知道什么瘦肉精，美国学会来的。然后我们知道什么育种那些东西，美国除草剂，美国学回来的。 所以文涛，地质对 没错，连拉登都是美国制造出来的， 对啊、 是不是？ 而且 ISIS 也是他们弄出来的。 哎，没错，这国家没干什么好事儿，所以还给他铺红地毯，想得美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我们还是这个有骂美国的这个自由的， 对 吧？要批评。 你看我们胆子多大，美国总统都敢骂。 没错。哎，就是的确很多东西是从他那儿传过来的。 对， 你比如说今天要说我这个想法按说是有点老古董了、可是我有时候觉得啊太没劲了，你明白吗？就是今天人们关心的，因为你也不能不承认钱是全人类共通的语言、所以为什么全聊钱呢？为什么全聊首富的话、首富一句话就给捧到天上去呢？就是因为只有人们就能听懂钱。可是我刚才就你说比如说在宋朝的时候，对吧，打井的地方，田间地头，人们都在说着柳三变， 对， 就柳永的词啊，对吗？就是我就觉得今天的这个很奇怪，我们就全是钱成了这个共通的一个话题啊，似乎除了聊这个别人，除了聊这个别的都是分圈子的，我说的你听不懂，你说的他听不懂。 文涛，我必须把你给拉回到地面上来，现实中来。当时聊柳三变啊，跟我们现在聊八卦、唱流行歌曲没多大的区别。 哎，也是，也是，他就是那个时候的流行歌词。 对，谈八卦嘛，他的那些个八卦，当时人最感兴趣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才会人性，大概我估计都是这样子。我倒是回过头来啊，我觉得任何一个时代大概都会对钱感兴趣，但是在中国啊，士农工商里头，现在大概是唯一一个就是可以大张旗鼓谈的时候。我有一次印象很深，就是到平遥去，他晚上啊有一个他们的节目，就是你作为游客经常要去看，他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走西口做生意，然后多苦啊，然后跟自己的情人分开啊，讲这样的东西，这个都没事儿。他中间穿插了一段地主婆压迫他，两个东西很奇妙的结合在一起。第一，以前的那个东西还在，地主婆怎么压迫他那些东西还在。第二，他有一段舞蹈是做生意，然后是打算盘，居然弄得非常这个美轮美奂，就是说做生意打算盘可以在舞蹈上表现出这个样子，说明中国人现在对于那个东西的崇拜无以复加，所以他是把两个文化结合在一起。我当时有一种很穿越的感觉，看的时候这两种东西居然结合在一起了。所以大张旗鼓的谈钱，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是毫无羞涩毫无愧色大张旗鼓的。 但是有没有一些报道、有没有一些或者文学作品来写这些大款大亨的辛苦的东西呢？因为我们都可以，常人都可以想象，就马云也好，王健林也好，他们做生意要应付多少关系，要打点上上下下怎么打点，要有很多东西他们要违反自己的原则，甚至是很多要做违心的事情，这些东西有没有人同情他们，报道他们，叙述出来？因为我相信都是有的，都是凡人嘛，对不对？你以为他们就为所欲为吗？肯定不是，对不对？ 你想想看，刚才我们看的那段片子啊，他里边说他应聘了20几个工作，25个工作，24个都没成功，可见马云年轻的时候，因为他这张脸受过多少苦。 对，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。 那是讲他以前了，我是讲他现在了。 现在同样也是如此，但是我觉得啊，就是从各行各业的苦比起来，现在他的苦已经不叫苦。这就像我们说明星多苦多苦，但你跟普通老百姓相比，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。 我不这么看， 是， 我不这么看，甚至是在坐在台上非常高位置的那些人，你看看他们皱的眉头，他们的苦是，我不觉得。 就是说老百姓就是最苦，位置高的人就不苦。 你听了这个话，马云可以抱着你哭了。他自己经常这么说，他就是说，哎，这个挣一个亿啊，当你 挣 到一个亿的时候啊，一百个亿就没有区别了，对吧？生活上没有区别了。 对。 当然，人马云说，人世间最幸福的事情，莫过于一个月挣两三万块钱， 对， 周末小夫妻到杭州郊区玩一玩。我现在只想过那样的生活。你说，哎呦，我的天， 这就像 抠死他吧！你就 对，对， 就是。 我也觉得 王健林，我这一个小目标，等他一个亿。 对， 明白。我跟你说，就这大土豪斗地主。 对。 人家说小目标前面有一句潜台词的，人家。前面一句说现在年轻人要办全球的大公司，我就劝他不如定个小目标。 不是， 是他们家私聪的小目标。 徐老师，我跟你讲，这反映了一种什么呢？这不是励志的，中国人是玩笑的，是对自己的这个上升啊毫不希望的，就毫无希望，绝望了， 绝望。 我永远也当不了王健林，更甭想当王思聪。我绝望了，我不是说向他学习，而是我听他说这个话呀，我当个笑话说说得了，自我解嘲。 但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讲，这叫陌生化，它效果很好，因为小目标跟一个亿，它本身产生了一个戏剧的效果。 你不知道现在聊的重要话题是什么呢？领导人都讲了。阶层的固化导致了社会的绝望， 对， 完全没有希望了。什么你想当王健林立什么志啊？美国人可以想当比尔盖茨，可以想当什么扎克伯格，你想当王健林，你只有逗死他，就推翻他才有戏，笨他的小老不是。所以你知道当年的这个土改多么得农民某些农民的心呢？ 哦，我觉得问题挺大的。现在啊，你想想看。你最近网上啊有一个刷屏的，就想讲一个意大利的富豪，50多岁了，锻炼的浑身是肌肉。他说：“年轻小伙子们要小心了，女孩子都被这样的人抢过去了。”你想想，很可怕，啊，真的是。也就是说，这些人什么都有了，现在年轻的小伙子只有买块豆腐去撞死了。 没错，我也能理解，现在一些90后的小伙子也是跟我说。跟你们大叔抢去了， 对吧？ 就是自己在学校里的女朋友，一毕业都给大叔抢去了。大叔开着宝马来的，你这 而且还都到北京了。所以我写了个微博，结果下面反响出奇的热烈。我说啊，国内那个各个城市去，我说好看女孩子都在北京路边啊，你看到平均水准比较高，就有社会学家叫孙立平，他就。转了一下，他说：“哎，对，他说我没敢说，他说确实是的，他说你看啊，北京最好看，然后呢，他说坐飞机头等舱的比坐经济舱的好看，坐飞机的比坐火车的好看，火车里边我估计商务舱的比坐普通舱的要好看，然后最难看的就是那种坐大巴的坐那个，那你敢说吗？其实它背后反映了一个阶层分层的问题， 而且问题是我们经常说的。”即便是坐在头等舱的人，你也没有头等舱的高贵。你的那个表现，拿着个手机，哎，我是谁，经常碰到这样的人。 我最近偶然有机会坐了这个，就跨洋的这个商务舱， 有了融资就 哇，真的。 但是呢，我的跟我的以前的想象很不一样。以前我偶然也坐过，前面主要是男性为主。中年以上的男性西装，就是想象 business class 嘛，就是这样的人为主。现在不同了， 小美女是吗？ 不是小美女，现在上面是一家一家的啊，就是说4-5-6个人，就是商务舱啊，而且穿的还真是很乡土本色的，乡土家里还有小孩拖的一个，就是说一点基本的进社会的训练都还没有的。但已经全部进了商务舱， 这是真的上了地主的牙床，对吧？ 这个、 歇脚上田的农民一代创业，咱就 看都看不起农民 地主的牙床。 基本上我在那个有一个英国航空公司的商务舱的候机室看了一下，基本上就是中东人跟中国人，就是两中。 而且啊，这个中国人基本上现在都是拖家带口， 对，拖家带口。 没有我说， 这是有钱。 对，就是暑假寒假有的小孩非常小，然后读个大学他就在那儿坐商务舱， 就不就是十几岁，他根本就是一路在跑，他闹什么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，就在这个厂里闹啊。 关键问题 是崛起啊， 中国人民真的是富裕起来了， 对， 真的是富裕起来了。 我说孩子不知道没关系， 对， 关键是他父母也不知道， 对， 他 他也不会去跟孩子说一说不要什么。 我讲这事情没啥对错，我只是讲一个这个社会的变化，这个世界的变化。 我去外国，我现在发现外国人真的是就震撼了，都知道你们有钱，你知道吗？ 是不是？ 全世界都知道你们有钱。 以前有美女要准备上升的时候，其中一个台阶就是买头等舱嘛。 对， 要买了头等舱进去一个人坐嘛，对不对？现在他要买进去一定失望，他坐傻了。 有大叔，有大叔， 大叔全程跟着你，有啥感 受？大叔， 大叔，大叔，小弟 出来叫你阿姨， 将来得给，将来得再发明一个特等舱， 对吧？ 头等舱前头，对吧？大叔直接跟飞行员坐一块 儿， 同意，同意。